各位觀眾你們好， MyRadio 已經踏入第十二年的年頭了。咁喺2019年嘅六月，大家知道啦，香港進入咗一個大時代嘅局面。喺呢幾月以嚟咧，大家睇到喺社會上面有好多抗爭，有好多年青人喺前線度去捱催淚彈，去奮鬥。喺呢個時候咧，其實網台界係發揮咗一個相當之重要嘅角色嘅，因為環顧全部嘅主流傳媒，其實都冇講到真相係點樣。咁 MyRadio 作為香港網台界其中一份子，喺呢件事上邊咧，佢有發揮一個相當之積極嘅作用。我哋每一日，我哋都有一個評論嘅節目，去鞭撻呢個社會上邊呢啲而家出現嘅不公平嘅現象，同埋呢啲政治上呢啲香港嘅特區政府嘅走狗，同埋香港嘅警察佢種種嘅呢啲暴行。所以呢個時候咧，我特別呼籲大家咧，全力去支持 MyRadio， 繼續發揮我哋喺輿論上面批判嘅作用，令到香港喺咁嘅情況之下，唔好再沉淪落去。多謝大家。 貫徹聲勢力竭，繼續青筋暴現。身體力行，隔空發功，鬱敏踩牆，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第二節， 嗱就呢個高等法院今日咧就出咗個臨時禁制令啊，咁呢個就應律政司司長啊呢、這個鄭若驊啊嗰、那個申請啊。咁鄭若驊咧就以即係呢個守護香港法治嘅律政司司長嘅身份，就向法庭咧就申請一個禁制令啊！咁申請咩禁制令咧？我哋今日咧就第一時間就出咗個新聞嘅嚇。咁就高等法院咧就喺傍晚，其實喺傍晚啊，就應呢個律政司申請頒發臨時禁制令，禁止任何人在網上及其他平台，包括但不限於連登及 Telegram 發布言論去鼓勵、協助、煽動或教唆其他人使用或威脅用暴力去傷人或損毀財物。這個臨時禁制令有效期直至11月15日有關案件的提訊。咁即係話咧，喺11月15號，即係呢件，即係呢一個所謂禁制令嘅申請聆訊之前呢就已經出了一個臨時禁制令，係嘛？咁嗱，用嘅字眼我頭先讀咗俾大家聽啦。咁好啦，咁邊個負責去就呢一個禁制令嘅內容係嘛？去做解釋呢？執法機關係嚇，咁啊上到法庭咁啊， 佢話係就係噶啦， 就佢話係就係啦，係嘛？但不包括連登同埋 Telegram， 咩意思咧？呢句？即系而家连登 不限于系嘛？ 不限于啊！ 不限于， 即系包括但不限于啊！那个字眼就系、是，屌你，包括但不限于，屌你老母呢啲英文嚟，唔系中文嚟啊，大佬系咪？你咁好啦，仲有你咁样讲就是，即系特别去即系 highlight 呢一个所谓连登同埋 T G 啊嘛， 系啊， 系咪？即系话而家好多佢哋讲嘅呢一种所谓鼓励、协助、煽动或者教唆其他人使用或威胁用暴力去伤人或损毁财物咁，嗱呢啲我哋常见咧，呢啲咁嘅字眼就系由英文硬译过嚟嘅中文，系咪啊？咁好啦，边个负责解释咧？呢一个所谓临时禁制令嘅内容，系咪？喂，你将佢无限延伸，咁你真系大捻镬噶，我哋呢啲都死得噶啦，系咪啊？你都可以入嚟即系拉人封艇噶，系咪咁咧？咁香港仲有乜嘢言論自由？你話俾我聽，係咪？即係法庭而家其實屌你啦，咁樣開始喺度即係陸續出呢啲禁制令，基本上就幫兇嚟噶嘛，係咪？前不久就出一個不能夠查測選民登記嘅資料，係咪？唔可以查測選民名冊，你唔可以查嘅。我屌你咯，咩喂？啲選民名冊就要查，好撚多問題噶嘛。一個地址 N 咁撚多人中票嗰啲咁啊，我唔查選民名冊，我點知啊？ 記者唔使做啦。 嗰啲記者做條毛啊！ 唔係呢個係妨礙採訪自由、新聞自由，係嘛？咁你唯一嘅理由就係話，因為要保障呢啲警察，因為喺而家呢個非常時期，警察執法俾人起底咧，就會影響佢哋噶啦。我屌你老味，咁你執法咁撚撲街，你就驚人起底啫，係嘛？喂，你而家幾乎係一半以上嘅警察喺執法嘅時候，喺呢啲示威場合全部蒙面噶嘛，又唔撚俾人睇委任證。又唔俾人睇编号，咁你点边个负责解释呢一个禁制令呢？系嘛？唔准起底，除咗嗰个所谓选民名册，你唔查得，又唔准起底，系嘛？ 讲都唔准讲啊！ 讲都唔捻准讲，吓咁仲无法无天为所欲为，屌你老味，无恶不作，齐捻晒，佢唔使承担任何责任噶嘛？系咪？又唔爱你问我，喂，你问我攞委任证，我唔捻俾你吹啊？系嘛？蒙住块面，我又适应唔到你。系嘛？然后你每个晏昼，即系每日晏昼四点钟喺度鸠噏，系嘛？又话有咩张白卡？屌你，白卡系俾啲神经有问题嗰啲人嘅白卡，屌你老尾真系，系嘛？喂，你通过法院去做呢啲嘢，法院喺政府提嘅，佢又冇得唔攀俾你，系嘛？好啦，选民名册唔准查，又唔准起差佬底，系嘛？所谓起底或者听讲起上嚟好咧难听，喂。你執行你行使公权力，你是要受捻到监察噶嘛？记者就监察你的一个最有效的工具嚟噶嘛？系咪？你是不是通过警察去监察个政府，或者监察你警察的執法呢？请问你话啲记者成日影够你拉人，咁我唔影你拉人影咩咧？屌你老味啊，系嘛？我影嗰啲即系屌你老母烟雾弥漫哇！你睇而家几捻美丽啊！啲催泪烟，屌你 嘛， 系咪烟花咁啊？我梗系影你執法啦，屌你老尾真系咪？啱唔啱啊？你行使公权力有冇逾越嗰个权力嘅界线？系咪呢啲啊？你而家权力仲有咩界线啊？请问，喂，呢啲用国际嘅标准，你全部要上国际法庭嘅，屌你老母，你知唔知啊？所以咧，你应该俾三倍人工啲差佬嘅，因为佢第日屌你秋后算账系好卵惨嘅，我话俾你听，系咪？你是逾越了條界線，記者是監察你，現在記者連監察你 的能力都沒有，因為你連記者打爛了，是吧？你不斷阻撓記者採訪，是吧？所以現在記協就要入禀法院司法覆核，你這個所謂禁制令，即是不准起底的那個禁制令， 成為被告， 是吧？是吧？那多數輸的這些官司，我現在告訴你，是吧？咁另外泛民主派24个议员咧，就司法复核，系嘛？就系、是、嗰个反蒙面法违宪，又你晒靓气啦，又系。哇！我话俾你听，而家咧，大家睇到香港已经正正式式，我再讲一次，进入一个极权社会，系共产党完全操控嘅一个极权社会，系嘛？我哋绝对有理由相信，而家香港呢个警队嗰、那个最高指挥官就系共产党。不是你林郑月娥，这个已经是非常之清晰的，是吧？你刘业成是什么人呢？第二天大家会真相大白，是吧？跟共产党的情治机关有什么关系，是吧？中联办在今次整个警队这种即是妨害香港人的人身自由的这种这样的执法方式，究竟中联办担任啲咩角色，系嘛？终有一日会水落石出，系嘛？唔好睇小香港人嘅智慧，系嘛？唔好睇小而家嗰啲所谓外部势力，除咗明嘅由啲议员出嚟喺度鸠噏，系嘛？撑你香港之外，暗嘅好多情治机关嘅人喺度做嘢，一定嘅呢个系，我哋用常识就得啦，系嘛？冇咩大学问嘅呢啲，系嘛？香港从来。就是屌你想想世界的一个情报中心，我告诉你由头至尾都是，是吧？这百几年来都是，是吧？现在更加啦，是吧？整个西方世界重新检视他们对中国的政策，是吧？那你说香港这块地方会不会成为西方那些特务，屌你想想在这里好像北非那个 Casablanca 那样，当年是吧？ 废谍影啊， 是吧？一定是的啦，这个又是用常识而已，不用什么学问的，基本上是不用说我收到什么料啦，是吧？还有共产党的特务公安，屌你什么国安武警，没有在这段时间这几个月混入来香港做事，你惨了我头啦， 呢啲又係常識嚟嘅啫嘛，又係係咪？所以香港而家正式宣布進入一個極權社會，香港人頂唔頂得住係咪？所以我再講一次，前線呢一班勇武抗爭嘅年輕人，我哋只有感激兩個字係咪？佢哋犧牲自己係咪？然後點燃香港嘅前路，甚至乎通過佢哋去揭發共產黨嗰啲醜惡。雖然黃毓民反共幾十年係咪了然於胸，但係冇人信啊嘛。是吗？而家通过呢一个抗争运动，大家咪好清楚睇清楚共产党嘅面目啦，是咪？林郑月娥呢一个人，梗系千古罪人啦，梗系要接受历史审判啦，个必然噶啦，系咪？所以我哋呢本书，屌你老母，己亥事变，卖港奸察实录，头号战犯一定系林郑月娥噶啦 ，OK？所以希望大家你要支持啊！你唔肯俾錢，我冇得出噶啦。話俾你聽，快快脆脆磅水預訂十本、二十本、一百本，咁我哋先有得出噶嘛。喂，你訂夠起碼我條數有一千本，咁我夠印刷費我先出得噶，係嘛？你唔肯俾錢，我冇得出噶。我而家話俾你聽，係嘛？所以我哋嗱喺呢度再講一次，一個月為限，你就可以通過喺我哋嗱，我哋出咗公告之後咧，就係我哋嗰個付款嘅平台網上，你就交錢或者嚟呢度交錢，係嘛？即係訂月幾多本？系嘛？你訂購幾多本？咁我哋要圍咗條數 ，OK 啦。咁我就即刻做，係嘛？而家已經喺度搜集緊資料嘅 ，OK， 係嘛？呢個將會係一本戰犯名冊，係嘛？所以你哋唔使驚啊！嚇，即係你呢啲咁嘅即係戰犯潛在戰犯，你求神拜佛，希望自己列入名冊啦，名留青史啊！屌你老味，真係係嘛？真係歷史就一定會，所以一定要白紙黑字嘅。我而家話俾你聽，係嘛？一定要白紙黑字，嗰個係一個記錄嚟嘅，所以希望大家即係要支持。我哋而家面對而家呢個咁啊一個咁嘅局面，有好多人好擔心。而家呢件事可能再過不久嘅時間就會即係平息啊，所謂平息啊。咁平息之後點咧？係嘛？所以我喺呢度再奉勸，而家喺度準備緊選舉。或者投入呢個區議會選舉嘅呢啲所謂非建制派嘅人，記住唔好用血債撇上嚟票上嚟拉票，我一定屌撚到你開花嘅，我而家話俾你聽，係咪？唔好抽水，係咪？你咪落街拉票咯，係咪？贏撚緊啊！而家係我而家話俾你聽，有選舉非建制派就贏嘅啦 ，OK。是百分之一百贏，問題睇係贏幾多啫嘛，係咪？但你問我，我覺得呢個選舉唔重要嘅。有啲人話啊，我當係一個公投咧，使撚公投咩？個是非好撚清楚啦，已經係咪？唔好再講呢啲嘢啦。我通過呢個選舉就當係公投，係咪？所以大家一定要去投票，係咪？啊，如果你唔撚去投票咧，就代表我哋呢個運動失敗。我屌你啦，真係唔好噏呢啲嘢啊！真係你出嚟選舉。啲人肯去投票就唔会投建制派投俾你噶啦，咁啊得噶啦，系咪？唔需要当佢系一个公投嚟噶，唔好喺度鸠噏啊！真系，系咪？呢一件事嗰、那个是非判言好清楚嘅，绝大部分香港市民系站喺边一边，又好捻清楚嘅，而家系，系咪？如果唔系，你呢个建制派阵营唔使惊喺度赖尿啦，系咪？甚至乎话会输七成啦。中聯辦而家唔使日日好撚頭痕喺度諗啦，係咪？中聯辦過埋呢次選舉之後，喂，而家呢一班人準備收皮噶啦，換個第二批嚟噶啦，我話俾你聽，係咪？四中全會開完之後，雖然呢個四中全會係冇講香港嘅，咪又講嗰幾句都係嗰幾句噶嘛，係咪？屌你即係支持香港，屌你咁樣即係啊！呢、這個啊，特區政府施政係嘛？即係維護國家安全，點啊？香港安定繁榮，咪咁噏呢啲嘢咯，係嘛？佢有講叫你老母止暴制亂咩？嚇、啊！屌你真係，休息一陣。